娘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 Thank you.

是让我们认识美丽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让我们感觉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，是让我们认识美丽，就是祖国大地，是让我们感觉神奇，五彩缤纷的大地。 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